欢迎收睇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我系主持刘宝希。我哋今日嘅主题系女性主义。自从十九世纪开始，女性主义掀起咗波澜壮阔嘅政治思潮、学术思潮，喺世界唔同嘅地方，特别系英美嘅地方，佢带嚟咗我哋世人嘅一种新嘅性别意识。而一啲女性主义者指出，过往所谓嘅人类文明往往带有一种父权或者男性嘅视觉，有啲甚至戏称所谓嘅 history。其实只是 history 他的故事，而隐没了女性的声音。咁随着这种女性主义慢慢兴起，亦都随之带来一些批评和反对的声音。这种反对的声音其实就有一些相对应的支持者提供一些相关的理据的。咁今日哲学有偈倾正正想探讨下呢个问题，就係到底女性主义者係一个乜嘢嘅思潮呢？背后有啲咩嘅理据呢？到底佢係一种霸权啦，定係会带嚟一种解放嘅？好啦，我哋今日叫做男女霸权呢，探讨女性主义嘅问题。咁之后我哋会介绍我哋嘅嘉宾啦，同埋主持啦。咁首先介绍一下呢，就係我嘅老拍档主持郭柏年啦。咁都係嗰句啦，实力同收视嘅保证。我拍住你就非常。 女性主义。 Okay, 好好好。 我 系 学嘢。 好，咁啊，唔紧要，咁啊，有你嘅提问够尖锐，咁啊，可以带起大家嘅讨论啦。咁咧，另一位我哋要就呢个议题咧，即系请嚟咗咧，一位嘉宾，就系本土派嘅健笔，卢斯达，系啦。咁啊，卢斯达咧，有趣嘅地方就系咧，一般为人比较熟悉咧，就系佢关于可能啲本土独立嘅主张。但系今次我哋今日唔系探讨呢个问题，因为佢著作除咗呢一部分之外咧，同时咧都系一啲关于性别嘅议题。是他集中书写的，而他对于女性主义都非常之有一些强烈的批评，所以请他做嘉宾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还有一个嘉宾就是刘碧嘉 Lala。 刘碧嘉现在在台湾国立中央大学亚洲文化研究读紧硕士嘅，而佢原本咧系处理性别研究啦，而请佢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就系佢除咗喺性别议题方面咧，同时对于即系阶级啊、劳动啊，都有一啲相关嘅研究，所以可以开阔我哋对于女性主义嘅一啲视野、想象同埋理解嘅。咁啊，一开始咧我就想即系问一问 Lala 先啦，即系关于女性主义，就系其实我哋讲性别呢个议题啦，即系我哋一般男女喺即系网上会睇到，通常讲开男男女女谈情说爱，都系嗰啲十万个激嬲女朋友的理由嘅。点解性别系可以成为女性主义者嘅议题？呢个议题又有啲咩重要咧？ 其实可能一开头都要为女性主义攞一个定义先，因为大家可能听女性主义都有好多嘅 misconception 啊，即系究竟系咩嚟嘅咧？咁我即系点解咁讲？可能都系想扩阔下大家嘅谂法，其实最简单来讲，女性主义就是你愿不愿意，你同不同意觉得男女是应该在政治经济上、文化上有一个平等的地位。咁呢度可能都问返抛返俾大家，你哋觉得自己是 pro 唔 pro 男女平等？如果是咁举个手。咁如果是咁嘅，其实你已经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啦。咁如果咁样定义我呢，其实大部分而家我话一般人呢都唔会讲话，我觉得女人是唔应该投票㗎。咁我会觉得而家女性主义其实是有一个好普遍嘅，大家都已經信咗佢啦。咁剩翻落嚟嘅就係唔同派別嘅女性主義。咁你問我話啊，點解佢會興起咁樣？咁簡單啲嘅答法就係每一個思想佢背後都會有一個政治歷史，亦都會有一啲心情。咁如果我哋可以去翻講緊第一波、第二波女性主義，咁第一波就講緊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咁嗰陣時候所發生嘅事情喺西方就係女人冇得投票嘛。咁如果你係男人，你唔好講咩人啦，你冇得投票嘅時候，你都可能會有啲嬲， 少咗啲政治權利。 係啦，咁呢一個心情就會帶俾佢哋，即係環境帶嚟心情，心情就會帶嚟思想，咁所以就有咗第一波女性主義。咁但係淨係講西方，我覺得有少少太遠啦，即係可能講翻中國本身啦，其實都有一啲原生嘅對於性別平等嘅一啲諗法，咁對我哋今日聽翻嚟咧，其實係有少少熟悉嘅，就係例如批判家庭呢一個咁樣嘅結構，特別係以前一個封建社會底下咧，咁男主外女主外，男尊女卑，咁嗰陣時候講嘅性別平等咧，其實係係講二十世紀初，咁嗰陣時候啱辛亥革命緊嘅時候，佢哋 witness 到嘅見證到嘅係成個王朝嘅崩潰，因為幾千年嘅制度嘅崩潰，所以佢哋係會天花亂墜，好天馬行空咁樣就提出咗好多解放性別的一啲諗法，例如韋家廢婚係嗰陣時候提出嚟嘅一啲。 我想追問一下，因為譬如我諗頭先呢啲歷史嘅回溯，而家譬如我哋話一般睇你話舉手係咪女性主義者，如果支持男女平權係大家都有投票權嘅，我諗而家包括我哋在座甚至觀眾都唔會點樣反對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如果我哋given喺香港而家呢個情況，就係譬如我哋 覺得男女應該同樣都有投票的權利、參政的權利，沒問題、而且對於以往那種即三從四德、要有一種父權的宰制都相對反對的、到底現在譬如我們香港一般理解的女性主義者其實她爭取緊什麼呢？ 這個真的已經越來越複雜了。我覺得在這個時代其實女性主義已經發展到非常之不同的面貌，即是它有很多不同的流派、即是我們會說以前那些追求投票權的叫做 liberal feminist、後來可能60年代那時候出現的第二波女性主義，我們叫它多一點是 radical feminist、我覺得香港現在發生的東西，我不同意是一個、女性主義 versus anti 女性主義的一個對決，反而我覺得是一個女性主義內部，即是我們在想怎樣去為男女同樣得來大到解放，有不同的觀點和不同的見解、所以在這個列明先，我並不覺得盧斯達是 anti 女性主義。 OK， 咁 這個可以乘機問一問盧斯達，就是因為其實、在香港相對地討論的風氣比較保守，咁亦都很強調要政治正確，所以公開批評女性主義的人是很少，咁你是算是少數的其中一個分子，其實你反對的是什麼呢？ 是啊，咁样问更加好。 我又唔觉得我系反对紧所谓女性主义呢样嘢嘅，我亦都冇去到咁理论化高度嘅， okay. 即系我又唔系去到一个理论化层面去讲。我通常都系讲紧一啲现象或者系啲实质发生嘅嘢，或者啲人一啲好平常嘅谂法，佢未必听过女性主义嘅，佢亦都未必系研究呢样嘢。但系例如，通常都系都市现象咯，即系话，即係十萬個唔知激嬲女朋友嘅理由咁樣，咁嗰啲其實係一個好睇到喺呢個香港，尤其是香港咧，即係跟翻個 context 喺香港，其實係一個相當之男女平等嘅城市啦，喺我眼中。咁 拉拉反對。 喺現實上邊啦，即係話你話嗰啲機會啊、文化啊、工作機會啊、教育機會其實都相對是平等的，我覺得是在世界來講都非常之進步的香港。咁但是去到這個層面，其實我們還是追求緊啲乜嘢呢？如果講女性主義，我個簡單的睇法就是其實已經相對平權咗噶啦，喺香港。咁但是我哋再去用女性主義呢樣嘢去講嘅時候，好多時候都係一種情緒嘅發泄，或者係去講一啲爭取緊某一啲紅利啦，或者係特權，所謂嘅特權。我覺得呢樣嘢唔啱嘅，即係話好多時候大家只係爭取緊一啲即係例如食飯邊個請啊，或者係俾幾多錢嘅家用啊，或者係供樓邊個供啊，呢啲嘢咧好多時候會被即係女性主義呢四個字好多時候都會被誤用為去為呢啲特權去做一個 口實 justification， 明白？ 咁我覺得係唔係好好嘅，因為好多人講女性主義嘅而家係，咁但係咧好多時候，大家唔係從一個同時解放女人同埋男人呢個角度去講，好多時候都只不過係為咗 揾著數。 有啲比較庸俗嘅講法就係、你哋男人欺負咗我哋幾千年啦，咁而家我哋佔翻少著數，咁都不為過啫咁樣。我覺得呢種風氣或者呢種諗法係都幾普遍嘅。 Okay.Lala 點睇咧？即係佢嘅意思都幾清楚，就係唔係針對女性主義，但係好多女性主義者或者有啲人用女性主義作為口號，其實係一個所謂相對喺香港啊，所謂比較男女平權嘅社會，都仍然要講咧。其實只係想攞著數啫。係、啊，你點睇呢種批評？ 我覺得平權呢樣嘢唔係好似指標性咁樣睇啊。如果女人有例如平等工作機會 tick， 如果女人有投票權 tick， 咁樣就叫平權嘅。即係我諗你都會同意，即係如果係咁樣嘅話，咁男人都冇被壓迫添，係咪？咁我哋所有都 tick tick tick 㗎啦。咁其實係有一啲文化嘅嘢我哋要處理嘅。我諗我哋今日要傾嘅都係一啲文化嘅現象。咁你啱頭先講到話啊紅利嘅問題，咁其實一啲古典嘅女性主義佢哋都會anti 呢樣嘢，即係佢哋會講話呢啲咁唔係女性主義嘅女利主義啫，即係佢哋係會 anti 嘅。但係我都會想提出一啲第二啲諗法，就係、是、唉，其實我哋係唔係一定用呢個咁樣嘅 term 去諗？即係邊個賺咗，邊個蝕咗？咁係咪啲共同受緊嘅壓迫，我哋一起去反對呢？咁唔係， 我覺得係唔應該㗎，即係話成日計邊個賺咗，邊個蝕咗。 同埋佢都唔係淨係一個唯性別嘅一樣嘢嚟嘅，即係而家女性主義已經發展到佢唔係淨係批判性別現象咁簡單，佢批判埋性別背後牽連住嘅，例如你一個有錢嘅女人，一個冇錢嘅女人，階級。 race 種族都已經列埋入一個批判嘅行列嘅時候，我覺得嗰個唯性別嘅女性主義先至係我哋需要去批評嘅東西。 所以即係咩意思咧？即係譬如而家如果要講我哋喺香港嘅 context 嘅女性主義個發展嘅方向、個主張同理據，其實 就唔係一種男同埋女嘅一個對立咯。女性主義從來都唔係講話男同埋女而家喺度對立，所以女人要 over 男人，即係男人要 over 女人。其實唔係淨係講性別，我哋講緊嘅係一種全人類嘅解放，裡面包括性。包括性别、包括性取向、包括阶级，其实是一抽嘢连埋一齐。因为我哋其实个世界就是一个系统嚟嘅啫嘛。 咁而家要解放啲咩？因为头先，譬如我哋具体啲会明白，就是关于投票嘅问题，就系、是、以前原来女人冇投票权，男人有，跟住解放咗。虽然我哋唔用 tick 嗰个问题，但系起码有一啲东西要被解放嘅。咁嗰个问题系， 我觉得呢样嘢系即系一定系 context based 嘅，即系你冇可能话我谂一个结构出嚟之后全世界通用。香港嘅话，我觉得有啲好明顯的東西，例如對於淫婦、蕩婦性工作的批評，咁呢啲都係要反思的啦。咁樣男人佢哋其實都面對緊好多嘅焦慮，例如佢哋會覺得好焦慮自己會唔會冇咗一啲男子氣概。咁呢個佢都係被父權所壓迫緊嘅。咁呢個情況之下，唔係話女人去壓迫緊男人，而係男人都喺呢個父權結構底下。咁可能嗱，無論係其實佢可能係自己壓迫緊自己添。即係佢做戲俾人哋睇啊！即係我而家要請一個女人食飯，點解要請啫？因為我要做戲俾我心裏面嘅大男人睇，我好有面咯。我今日同你食飯，我買咗我塊面翻嚟，我俾錢你，我就買咗自己塊面翻嚟。咁呢啲嘢就係女性主義，我覺得今時今日仲可以指引到我哋嘅一啲路向。 OK， 我估即係啱啱頭先一啲討論我哋有歷史嘅回溯啦，即係跟住有啲關於香港嘅 context。其實老師達，你頭先聽完有咩感覺咧？ 我覺得所謂解放永遠都是，即如果你講解放或者是去到那個高度咧，就永遠都不會完嘅嗰樣嘢係，即係話，即係我哋點樣 總 係 有壓迫嘅。 所謂即係等於民主，即係你話點樣去，即係民主永遠都爭取美景噶嘛，即係話點都會有進步空間。咁但係我經常關注或者成日都睇到嘅一樣嘢就係、是，喺實際嘅層面上面，其實我哋係。只是關注緊一啲即係利益啦，即係話一啲賺同埋蝕啦，尤其是男女之間嘅嗰、那個。 唔好意思，因為啱啱即係呢一次差唔多，我哋下一次繼續討論啦。唔該曬你。第二節哲學有偈傾，頭先我哋咧就女性主義咧有一啲歷史嘅探索，同埋一啲觀念上嘅探索啦。而我哋都有一啲反對聲音，由盧斯達提出嘅。佢覺得咧，女性主義咧有一啲即係掛羊頭賣狗肉嘅感覺。頭先我啲截停咗佢，所以相當唔好意思。而家俾佢講埋原本佢想講嘅説話先。 即係講翻嗰個即係名義上同埋實質上嘅嘢咯。我覺得好多時候都係要由呢樣嘢睇，即係等於中國文化咁樣。即係中國文化，如果你特登去話我要點樣搞中國文化咧，其實係我覺得係冇必要，亦都係。只會扭曲咗一件事，因為我哋香港本身就有中國文化。如果喺女性主義嘅角度或者例子嚟講，其實我覺得女性主義本身已經係香港嘅核心價值裏面，喺佢文化裏面。但如果我哋特登好高揚咁拋出呢樣嘢，再去建構多論述裏面去講嘅話咧，雖然嗰啲論述未必係唔啱嘅，但問題係嗰樣嘢係會有一定程度嘅扭曲嘅，因為本身。我哋 點睇而家有咁多性工作者污名先？ 我覺得係因為佢污名緊性工作者，而唔係污名緊女性。因為等於你如果係即係 男，但係而家講緊嘅即係女性主義要求嘅解放，就唔係淨係女人嘅解放，而係女人佢係有階級嘅女人。即係例如有錢嘅女人、淫蕩嘅女人、良婦咁樣等等都要解放。咁呢個位置其實女性主義唔係淨係話而家所有女人都好開心 ，OK 啦。但係頭先老師大嘅意思係話。其實你男性的性工作者都被污名的嘛，所以那個污名化的對象， 男性性工作者都是在這個父權結構底下的受害者來的，女性主義都是要求同幫他們， 所以我懷疑其實又真的衝突不是那麼大的，因為我閱讀即盧斯達的一些文字和他的講法，我剛才同埋舉個例子幾好， 唔係係有衝突嘅，衝突位係佢而家唔 recognize 香港仲係有一個父權嘅問題。我只不過想指出嗰個父權嘅問題唔係一個男同埋女嘅對立咁簡單，佢係有分階級喺入面嘅，佢係有種族的。 但係盧斯達咪唔 recognize 父權問題，我又有啲懷疑。 唔係我覺得嗰個問題係頭先我哋講性工作者或者係種族啊或者係階級，我覺得。我嗰個出發點好多時候都會覺得，或者一般人或者係我自己睇呢啲問題，我唔會一開始就用性別或者係用嗰、那個，我係會覺得啊，呢個係一個階級問題啊，呢個係一個即係低下層受 壓迫嘅經濟問題， 係 可能我係冇對即係女即係性別嗰樣嘢或者太敏感，因為我哋通常都會由嗰、那個嗰樣嘢本質，即係如果佢係一個性工作者，咁就性工作者受到壓迫，或者係我哋個社會係唔接受一啲咁嘅嘢。但係問題係嗰樣嘢未必係完全係話，因為佢係一個女人 biology 個女人，或者係一個。社會 講多一次就係啱頭先我講話，而家女性主義已經唔係再係啊叫一個唯性別嘅女性主義啦。 我知道，但我講嗰、那個嗰、那個即係喺外邊嗰 layman 嘅世界，其實好多時候都會係有個咁嘅對話喺裏邊。我即係我即係感興趣嘅唔係嗰個學理上嘅嘢啦，我真係好謙卑咁講，而我係覺得點解大眾會有咁嘅感覺，或者係點解大眾係會咁諗？ 我想試下即係提一個問題，咁容易測試到個性別意識個喺作為一個試金石，即係啱啱我哋都係做一個即係學理上或者歷史上回溯女性主義係啲乜嘢。咁但係老師已經好強調，佢比較強調實際，因為有可能咧有啲情況就好似講中國文化講仁義禮智，咁佢唔反對㗎，但係可能比較禮教殺人係啊。而家佢講女性主義可能講自由平等，佢都唔反對。但喺實際嘅操作層面上咧，佢會覺得會帶嚟一啲問題嘅。我估嗰、那個即係好基本立場，佢係咁睇。而我想講嘅試金石係咩咧？就係、喺性別研究上邊咧，經常有一個好初階，即係101都會提到，就係關於所謂 sex 同 gender 嘅區分。即係 sex 係我哋所謂嘅生理性別啦，而 gender 咧就係一個叫做翻譯做社會性別啦。咁咧呢個爭議嘅議題就係咩？就係、到底我哋一般所謂嘅男同女社會上係咪一個真正嘅？即係區分嚟嘅咧，到底佢係有一個生物學嘅基礎，就係、我哋真係見到有雄性有雌性就係生物學嘅特徵。咁但係咧，同時男同女我哋有一種陽光氣質 masculinity， 有一種 femininity 係女性陰柔嘅氣質。咁咧，似乎呢度有啲爭議嘅。盧斯達嘅睇法，以我所知就比較強調生理層面咧係決定咗我哋對男女嘅睇法嘅。咁啊，講講點睇嘅？ 通常一講呢啲嘢咧，就會俾人話係本質主義嘅，即係話男人就一定係有一個樣，或者女人就一個樣咁樣。咁我覺得我都好覺得係每個人其實都有好大嘅 variety 嘅，即係話女人係咪一定係一個樣咧？咁但係喺我嘅即係好 layman 嘅觀察裏面，其實男人同女人雖然喺後天會有好多唔同嘅 construct 或者文化影響啊，咁但係有啲好決定性或者係一啲好好本質性嘅嘢，其實嗰啲嘢又好大程度上咧係決定咗嘅生落嚟嘅時候。例如係一啲即係例如嘅語文啦，語文能力，我成日都有一個咁嘅觀察嘅，就係、我哋喺細個嘅時候咧，即係作文最叻嗰啲通常都係女仔嚟嘅，即係。呢、這個考試最叻又係女仔嚟嘅，即係男仔咧係唔知點解喺嗰個年紀裏邊咧，或者大個咗都係啊，講嘢咧係特別差嘅，寫嘢又特別差嘅，唔知點解班人數學又咁叻嘅。 唔係啊，你文筆幾好啊？ 唔係，我係一個 二秀， 我係一個後天嘅 construct 嚟嘅呢個係，即係我都係唔中意講嘢嘅，我都係唔中意 social 嘅。咁我但係我數學又差，唔知點解。但係即係我喺一啲即係生活嘅即係成長嘅經歷裏邊，唔知點解就會。有個咁嘅觀察就係、 你覺得有 biological 真係有啲唔同嘅可能，但係當然後面嘅 variety 都好大嘅，即係大家係可以，即係你覺醒咗某啲嘢之後，你可以你可以隨自己心意去改變嘅，好多嘢都係。 但總之承認先天嘅因素係一個不可否定嘅， 係有一個因素喺裏面，但係嗰個因素係咪不可扭轉咧？又未必，人力係可以改變好多嘢嘅。 OK， 我自己認為即係男女嘅嗰、culturally constructed 嘅嗰樣嘢，可能比我哋想象之中要早發生呢添。即係你頭先講到話，即係女仔可能文科好啲，寫文好啲，我都覺得可能係同一個教育有關。即係男人就係叫你唔好喊啊，你唔好，你喊就係成個娘娘腔咁樣，乸型啊 sissy 啊，咁唔係被 encourage 去 express 自己。咁呢個係一種講法啦。但係如果今日叫哲學有偈傾啊嘛，咁可能都係講翻啲哲學啲嘅 concept， 就係如果我真係要講生物決定嘅話咧，其實 sex 即係我哋生理性別。佢決定嘅話，其實都有成四五個 factor 決定嘅。例如你有冇gene 啦，你嘅 gene 係咪 XY gene 啦？你有冇 JJ 啦、JJ 啦，定係陰道啦？你有冇子宮啦？你有春袋定係有卵巢咁樣樣？同埋例如sex 嘅荷爾蒙，咁所有嘢加埋一齊咧，佢會有例如指標咁樣。咁但係其實大部分嘅人咧都冇，都未必大部分，即係唔係所有嘅人喺性上面咧都可以 hit 到嗰個叫做全男人嘅指標或者係全女人嘅指標，咁有一啲位置可能佢哋科咗喺中間咧，而家暫時叫佢哋做陰陽人或者 intersex。咁如果真係要計嘅話咧，其實生物性別咧我哋有17種添嘅生理性別。 但我諗我重點唔係我哋點樣 define 到咩數值就叫做男同女嘅問題。我哋咁，我諗頭先討論嘅問題就係、是，如果你係男又好女又好，或者係介乎中間0.5男又好啦，咁你依一個咁嘅 biological difference 會唔會係影響到你其他嘢？ 呢、這、一個就係我要 argue 嘅嘢，就係、是、 我都想 argue， 因為咧，我想引入一個頭先你話哲學有嘅傾話，引入一個哲學家嘅諗法。首先你身是他的想法，不是我的想法。一 就 是叫 David Stove， 他在尝试 argue 就是什么，就是说先天地 biologically 女人呢是蠢的男人的。 嗯哼， 那这个因为个宣称比较严重，所以我讲得清楚一点，而且欢迎大家讨论。第一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讲潜能，就是 capacity， 他用的讲法。 是 就是 我观察到就是要怎样决定一样东西的潜能呢，最好甚至是唯一的方法呢，就是看他具体的表现。就然之后呢，另外他再讲得清楚，就是说呢，当他说女人的潜能是比男人低的时候呢，他不是说每一个女人都蠢过男人，实际上当然很多女人都聪明过我啦。他是讲紧是这样，他说观乎我们人类历史，每个行业每个subject 又好，表现得最好的女人呢，表现得好的女人呢是很多。但是最 top 最 top 那些呢一定是男人的。OK， 即就算你就算你有一个很出色的女人呢，之上都一定有个男人比她变得更好。这个是她的宣称。咁跟住可能有些人就会说，你不 fair 啦，你个比较不 fair。因为女人长期在人类历史都受到压迫。她就说呢，她说她这个观察这个比较呢是最 fair。为什么呢？因为她说观察了人类历史千零二千年啦。你睇返啲數據話好，喺唔同嘅文化、唔同嘅國家、唔同嘅地理環境，所有嘅 case 絕大部分嘅結果都係傾向乜嘢呢？就係、是、男人嘅表現優勝過女人。 我都唔想 加多一句 ，OK。 然之後就係、是、可能跟住又會再話啦。咁係因為長期以嚟男人都抑壓，又阻止女人嘅，令佢唔能夠表現出佢嘅潛能啊嘛。咁咧 ，David Stove 就會問啦。点解喺咁长嘅历史、咁长环境底下，每一次啲女人都成功地被啲男人钳制到咧？咁唔系正正反证到女人嘅能力低啲咩咁样？ 咁叫佢读多啲历史先啦。 所以咧，佢嘅最后嘅总结话，最合理嘅解释点解而家 最合理嘅解释就系佢冇读历史咯。 啊，当然啦， 最合理嘅解释就系我哋嘅历史就系以所谓文明嘅开端作为一个开始啊嘛。但系其实冇一个非文明同文明咁明显嘅界定嘅时候，我哋喺之前史前社会、egalitarian society， 基本上所有嘅 hunting gathering society 都系 egalitarian 嘅。咁佢唔读嗰五千年之前嘅历史，咁佢就话佢都唔系历史。 如果我要 帮佢，呢啲唔系 history 咯。 唔系，如果我可以帮佢 argue 嘅就系话， 你唔好帮佢 argue 。 我被逼要帮佢 argue 啊，真系。冇問題，咁但係而家你數翻，你講史前，你或者你講打獵捕獵時期嗰啲唔好講啦。但係喺文明開始啊，即係雖然你可以 argue 文明幾時開始啦，咁但係可能由文字書寫開始啦。我哋見到嘅情況的而且確係咁啊嘛。咁所以佢話最合理嘅解釋就係、 是、intellectuality 係點樣 define， 就係啲男人以理性主義 define 啊嘛。你諗下笛卡爾佢搞一大套嘢出嚟，就係講理性主義至上。咁呢啲位咪就係將即係就係已經 define 咗咩？點解我同你鬥 intellectuality？ 我突然間諗起一樣嘢，哲學有偈傾，就係、是、好多哲學家都係男人，而且好多哲學家都係睇唔起女人，唔知點解。呢個唔係我睇法嚟嘅， 但係 好多嚟嘅， 好多哲學家都係睇唔起女人。即係我覺得佢，我冇睇嗰篇嘢，但係問題，我覺得係所謂佢講個係講個成就啦，即係嗰個所謂嘅 表現啦， 表現啦。咁但係我覺得即係所謂蠢唔即係蠢啲或者係聰明啲，其實都有唔同嘅範疇嘅。即係我覺得， 不過我哋俾家務邊個做得 最？即係女，即係男人嗰、那個即係感情表達啊，嗰、那個藝術上嗰啲嘢、直覺嗰啲嘢都係差啲嘅。 係咪真係 我呢、這個又唔同意喎。 呢、這個可能都係偏見嚟喎。 都可能係蘇蘇。 我真係覺得而家大家都係太容易咁樣將即係啲嘢歸納曬去。 唔係， 我覺得係大家都將所有都歸曬去男同埋女，甚至乎我覺得成個生物學點解有嗰一啲有成17種性別，我哋會你將另外嗰15種性別都當係病態，當係陰陽人，正正就係我哋已經係用一個 culturally constructed 嘅結構。我哋用一個文化先入為主嘅 concept 去將我哋嘅已經見到 material 嘅嗰一啲即係生物學，將佢分成兩類， 建基於嗰樣嘢度。 咁呢個係一個問題。 所以啦，你嘅立場係咪其實 biologically 係完全唔 relevance， 冇 relevance 嘅？ 我覺得嗰、那個 relevance 係回溯性嘅，簡單啲嚟講。 咩叫回溯性？ 回溯性即係你我哋已經我哋已經前設咗一隻鞋就一隻腳。 咁我哋就已經前設咗有兩個性別社會性別，之後再將所有我哋生理上嘅即係現象上見到嘅嘢就塞落去，呢、這個叫 femininity， 呢個叫 masculinity。有 JJ 咧，你就係男人；如果你冇 JJ， 你就係女人啦。咁呢一個係。我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 sex 同 gender 唔係一個生理性別，一個文化性別嘅社會性別，而係所有嘅生理性別都已經被社會性別所涵蓋咗。呢一個就係一個回溯性嘅動作。 明白 ，OK。我哋頭先啱啱即係討論咗關於即係男同女之間係社會建構定生物學嘅建構啦。我哋嚟緊仲有性別議題繼續傾嘅。第三節哲學有偈傾，剛才第二節咧，我哋開始有啲火藥味，因為咧郭柏憐咧就用咗一個哲學家叫 David Stove， 佢嘗試論證啦，就係女人嘅智能咧係比男人係低嘅。而 Lala 當然已經一聽到即刻又有相當大嘅反應啦。咁其實佢嘅觀點都好容易理解，因為 Lala 覺得頭先 David Stove 咧第一反歷史嘅就係人類文明嘅開端點解要父權社會咁樣計算先。咁所以唔該讀下歷史先。之餘咧，仲有即係點解一定要用所謂嘅智能？係啊，所謂 intellectual capacity 去計算咧，其實人類仲有好多唔同嘅種種嘅能力嘅。而呢一點，甚至盧斯達都承認 Lala 嘅講法咧，係有啲道理嘅咁樣。咁郭柏憐啊，即係 David Stove， 你唔係真係認同啊嘛？ 我反對， 有 反對。OK， 好啦， 我攞出嚟俾大家討論嘅。 OK， 好。咁咧，我覺得呢一節咧，即係要傾頭啱啱講起就係啲性別議題咧，都未夠具體啊。而盧斯達往往想講啲具體嘅議題，咁我想嘗試即係引入一個講法，就係、是、到底即係女性主義所謂嘅性解放。其實解放咗啲咩呢？譬如對於女士嚟講咁樣，咁我想引入一個課題嘅，呢、這個課題就係、是、之前喺大概2017年應該係2月3月嘅時候咧，引起一啲爭議嘅。咁、那個爭議咧就係、是、我先要介紹一個理論，就叫做 male gaze 男性凝視。呢、這個女性主義內部咧係關於點樣去嘗試拍一啲電影嘅時候咧，佢就係指出咧男性嘅視覺係有一個霸權係控制住女士嘅，係用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啊。就係所謂男性凝視表現係啲乜嘢呢？譬如睇啲影音雜誌，其實原本係賣緊器材嘅，但係咧唔知點解總係有個女 model， 而且唔知點解個女 model 咧總係喺度搔首弄姿嘅，所以佢賣嘅即使係風扇又好，可能係賣影音器材又好啦，嗰、那個女士總係以一個獨特嘅姿態成為咗一個即係性慾嘅對象。而呢個所謂 male gaze 理論嘅源頭咧，有一個文化評論者叫做 John Badger。佢喺1972年嘅時候咧，就有一個即係 BBC 嘅節目啦，後嚟就輯錄成書，就叫做 Ways of Seeing， 觀看的方式。入面佢就話呢種咁嘅睇法咧，其實係嚟自於文藝復興時期咧嘅油畫就已經有相關嘅睇法。當時嘅畫家已經用一種男性嘅視覺去主宰住女性嘅。而呢一點正正我係想講嘅就係、是、女性主義一方面咧就係、是、嘗試逃避呢種男性嘅形式，避免俾佢宰制。如果唔係咧，就係、是、男性控制住啲女人啦。而值得爭議嘅位置就係啱啱2017年嘅時候 ，Emma Watson 即係一個即係全球非常之著名嘅女演員，佢當時咧喺呢個17年2月28號咧一个叫做 Vanity Fair 嘅杂志，咁佢影咗一辑相，咁咧大家会荧光幕见到啦，咁啊都有略为性感嘅，但系最有争议嘅唔系封面嘅呢幅图，而系另一封有咗袒胸露臂嘅呢一幅图片，而佢俾人批评嘅意思就喺呢一度，就系、是、佢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一方面咧就系、是、要争取平等自由，但系佢拍嘅啲相片咧，同时袒胸露臂，好似符合咗男性凝视啲逻辑，咁于是就会出现一个状况，就系、是、咁解放咗咩先？解放完之后嘅女性仍然袒胸露臂嘅，仍然符合男性凝视嘅，咁到底即系女性主义为咗女性争取到解放到啲乜嘢咧？ 我知道卢斯达系为咗佢，为咗依间嘢系写个篇文， 你睇翻点啊？卢斯达先睇先， 即系我自己又唔觉得。即係呢幅相其實喺荷里活裏面或者係你作為一個明星其實好相當之平常。咁、但係佢俾人鬧或者會有起批評，就係因為佢本身有女性主義者呢個 title 啦。咁其實我覺得所謂嘅凝視呢樣嘢咧，即係如果你有影相，你會知道我唔係好中意影人嘅，因為咧，例如尤其是你唔識嘅喺街度一個人咧，如果你影佢咧，我會覺得好冇禮貌，因為咧你將佢變成咗一個你影嘅 object， 即係將物化咗。咁但係問題影相嗰個原理係咁噶嘛？你將啲嘢物化變成一個構圖裏面嘅一樣嘢，咁我覺得係冇辦法避免嘅。如果你一個娛樂圈工業或者甚至我哋只不過做一個節目啫嘛，觀眾都睇緊我哋噶。咁、其實我覺得係佢會俾人批評嘅原因就係話佢有好多比較庸俗啲嘅即係女性主義講法，就會覺得即係女人袒胸露臂係完全係符合緊男人嗰、那個即係喜好嘅啫。咁其實佢冇咗主體嘅咁樣。咁但係其實 Emma Watson 嗰、那個嗰、那個、回應其實點，我覺得唔係好重要。最重要嗰樣嘢其實係呢、這個操作其實可以見到，你可以一路反對緊呢樣嘢嘅，但你同時亦都可以喺呢個制度裏面得到你嘅利益嘅。例如你影呢張相，咁大家咪會登，大家會談論，大家會睇，係可以即係可以構成一個即係你思想上反對佢，但行動上亦都可以繼續喺呢個制度裏面玩緊，係一個好平常嘅操作力喺呢個社會裏面。一方面正義正確啦，我哋會認為呢啲嘢係唔啱嘅，即係話迎合男人嘅喜好，但係問題。當你迎合咗嘅時候，你又會得到利益喎。咁點咧？咁大部分嘅人都係喺呢種口同埋個身體裏面精神分裂裏面過緊佢日子嘅。 老師，個 point 好清楚啦， 係 啦。一係就攞道德光環，有女性主義嘅光環，跟住有時又可以自己話自主，然之後咧就獲利。 完全明白呢一個位咧，其實好想指出學理上咧，其實會高舉即係性自主同埋。高舉反對刑事、反對物化女性其實是兩批不同的女性主義者嚟，即係大家而家成日即係鬧女性主義的時候，都將佢哋當咗同一個人，佢突然之間合體咗啦咁樣。但其實呢兩批女性主義者，佢哋喺女性主義內部都嗌到即係天昏地暗咁樣，都嗌咗幾十年噶啦。咁嗰個位置就好簡單啦，即係有啲人就會話：喂，咁你咁坦胸露臂，咁啲男人咪消費你咯，你咪被物化咯。咁但係另外一篇就會講話：咁好啦，咁如果坦胸露臂唔叫解放，咁我係咪收翻拉翻起條拉鏈就叫做解放呢？其實 in some sense， 如果當女人佢著到好文質彬彬啊，即係完全冇性魅力嘅時候咧，佢係迎合緊另外一種男性嘅想像。其實父權就係咁多面噶啦，即係父權一方面咧又中意睇你啲波啦，另外一方面咧佢又想要一個純潔嘅女人做佢嘅妻子喎。咁唔通 Emma Watson 啊，佢拉翻起嘅拉鏈，其實佢都可以俾人意淫噶。佢覺得哇正啊，呢、這個女人女性主義者好似又唔中意做愛，咁佢一定係處女啦。咁處女仲唔係做女人嘅？ 呢、這個紅玫瑰同白玫瑰咧，即係話。男人一方面咧，又會覺得即係啲蕩婦好係吸引嘅；另一方面，佢個想像就係一個老婆擺喺屋企係好乖嘅，你唔使看管佢嘅，即係呢兩樣嘢嘛。 但係呢一個位都係我想講翻話，咁我哋見到有兩批唔同女性主義者啦。但係我哋其實喺日常應用咧，我都唔否認一樣嘢，就係 Emma Watson 作為一個女性主義者，佢都會講 objectifying women 好似係一個問題。咁究竟佢係成個理論，佢係咪真係 inconsistent 咧？咁可能我又為佢嘗試兜翻個圈先。即係而家其實好多女性主義者咧，佢哋講物化嘅時候，佢哋唔係講物化咁簡單，佢係講緊物化之後有商品化，商品化之後有 alienation。而家已經見到唔係淨係講物化一個 concept， 佢有三個 concept 嘅。咁佢哋就會講話物化咧，其實係一個可能我哋無可避免嘅東西。即係簡單嚟講，物化就係我哋將人區分物我，咁之後我哋就對物進行一啲 manipulation 啊，使用啊，之後工具化佢啊，我哋可以用佢嚟為即係牟利啊，咁樣消費。咁呢個就叫物化嘅過程啦。咁佢透過商品化嚟做，商品化會令到物化嘅 intensity 深度廣度完全加快。加速咁樣，咁就更加勁啦。咁到最尾就喺資本主義嘅邏輯裏面咧，就變成叫做異化。咁異化其實簡單啲嚟講就係、你同埋你嘅身體好似冇咗 connection 咁，你冇辦法再操縱成個生產過程。咁其實大部分嘅女性主義，當佢講物化嘅時候，佢已經唔係講物化一個問題啦。佢講話到最尾異化先係個問題啫。就好似當你一個女人，你影咗張相之後，你影相嗰刻你冇問題，問題係到最尾個 product 出咗嚟咧，佢冇辦法去決定。佢可唔可以美圖秀秀我唔好咁瘦呢？我冇辦法去唔接呢一個劇本呢？例如 AV 女優都係，佢哋可能會講話唔係講話我拍 AV 係一個問題，問題係到嗰個成個 process， 我可唔可以話我唔做呢一種性交，我唔做肛交，又真係我可唔可以唔擺呢個 pose？ 咁呢個就涉及到異化嘅問題。大部分女性主義者而家已經講緊話，佢哋批評點嘅異化，已經唔係講批評物化啦。咁當然啦 ，radical feminist 我都覺得係即係佢係一個大宗嚟嘅。 頭先你講到話依個係兩派嘅女性主義，咁呢個同意啊。但係即使係兩派，都唔代表佢哋嘅主張係冇衝突嘛。而面對呢種衝突嘅點算嘛？即係好簡單啲講，就係、 是、呢、這個 如果你強調自主，即係強調一個女性應該有權自己決定佢自己嘅 lifestyle。咁 so happen， 如果有一個女性佢真係深思熟慮之後，佢決定。佢去迎合一啲父權嘅玩法，例如佢唔單止物化，甚至異化自己啦，即係佢將自己變成商品咁樣。 咁呢個男同女都係經歷緊呢個問題。 係啦，咁我嘅意思係話，咁一個女性主義者應該批評佢，一定應該放任佢繼續做 啦。女性主義唔係一個道德 概念嚟嘅，佢唔係一個道德，佢唔係一個道德高地之後就話我要批評曬所有人。其實佢係一個我會比較認為佢而家發展到而家，特別係八十年代之後有嘅學業理論，成日講好多情感分析，即係講話點解呢啲女人佢哋，例如 Emma Watson， 我哋都可能會問一下佢點解會咁樣做咧？其實佢都有投訴過佢細個嗰時候俾人 sexualize， 即係做一個明星，佢覺得好唔開心，但係佢呢度佢又 sexualize 自己，咁佢似乎有一個矛盾。咁呢一樣嘢我哋唔好講 Emma Watson， 我講翻我哋自己平時先，可能我哋都會有一啲。experience 就係你一方面你好想解放，即係你好想做一啲突破自己嘅框框架架，你影嗰啲相，但係到最尾出到嚟，你發現嗰個 feedback 並唔係你想要嘅。咁喺呢一個焦慮底下咧，好多女性主義者可能呢度會縮啦。咁佢縮嘅時候點算咧？佢就唯有去翻嚟 radical feminist 呢啲比較我會叫古典啲嘅女性主義作為一個保護機制。咁我覺得大家都係維生啫，即係我唔係為佢哋因此就話佢哋冇問題。但係呢一樣嘢似乎唔係一個只係女性，而係男人、女人都喺度用緊嘅一個 strategy。 咁應該點樣打破咧？因為原本我諗緊一個好具體嘅 case， 就係譬如我假設我一個女性，我接觸咗女性主義之後，而家有一啲理論就叫做 male gaze， 係而 OK 有一某一派嘅女性主義，另一派咧就覺得而家唔係我哋身體自主。咁而家到底我应该点样面对我的世界或者面对群众咧？即 系 好似而家头先佢 讲 context base 咁样讲，即系你唔可以话当女性主义系一个理论之后，我就可以当呢一个理论可以好似神嘅即系颁布嘅一个训令咁样，之后全世界通用。咁所以系女性主义好讲 case by case 比较普遍啲嘅一个出路啊，即系喺一个咁嘅情况之下。咁咪唯有我gaze翻你咯，女人gaze翻男人咯，唯有係咁嘅啫嘛。即係而家男人都被物化，都被商品化㗎。 但其實gaze嘅問題 係加強翻個結構咧。如果 係咁，即係大家都喺呢個制度裏面得到佢某啲紅利，咁就算㗎啦。好多時 咁點解唔打破個制度咧？即係其實個問題唔係 male gaze 啊，個問題係 gaze 啊嘛。係 啊， 係啊 ，gaze 之後你仲會有商品化，之後有異化啊嘛。咁所以其實要搞嘅制度咯，所以女性主義而家唔係淨係講話啊女人要充權咁簡單，佢講緊嘅係我哋要打破一個連埋經濟制度，甚至乎係講話資本主義係要倒台 嘅。咁但係點樣即係關於打破嘅問題，就係原本譬如頭先我當然唔係當佢係即係啲萬事靈丹一試就解決所有問題。咁但係如果譬如 Emma Watson 咁樣頭先一個例子，或一般嘅女士，咁就一個問題啊嘛，就係譬如我應唔應該化妝咧？一化妝就好似迎合咗呢個結構， 唔化妝都係、 又唔化妝又係，咁好似鋪天蓋地地，我做啲乜嘢都有問題。咁解放到啲乜，同埋點樣解放？ 所以如果解放唔係一個形式主義解放咯，唔係話我做啲乜同埋唔做啲乜咯，可能真係去翻一個討論，又真係呢啲位可以用翻書上好中意講一句説話，就係話 don't act just think 嘛。我哋係一個嚴肅嘅討論。即係佢唔係真係叫你唔好行動，佢意思係話唔好訴諸一啲行動至上、形式主義嘅行動，然後我哋要去認真地問一個問題啊！即係你見到而家女人所面對緊嘅焦慮又好，男人面對焦慮都係咁。 OK， 所以而家要衝嘅嗰個敵人，可唔可以講清楚啲？就係係嗰 個 本身嘅性別結構。 係呢個唔係只係性別結構咁簡單啦，佢係一個政治、經濟、性別、種族健全中心主義。合埋一齊結構，所以其實佢個廣度係好大嘅。 明白 ，OK。咁頭先即係 Lala， 我哋同我哋概括咗一點好重要，就係、女性主義而家唔係再純粹係好簡單理解，就係將男人視為敵人，甚至亦都唔係純粹一個性別嘅問題，因為背後仲要牽涉可能資本主義啦，牽涉一啲即商業嘅邏輯啦。OK， 所以牽涉到要解放嘅話啦，唔僅係性別問題，仲有階級嘅問題。咁咧有啲相關嘅一啲性別嘅討論咧，我哋嚟緊下一節咧會繼續同大家自學有偈傾。我哋下次要傾下嘅呢一節咧，就係下一節會傾嘅係關於男人點樣獲得解放嘅問題。最後一節哲學有偈傾，頭先我哋談論到女性主義咧，即係帶嚟嘅性解放，對於女性嚟講係一點嘅一回事。咁咧頭先啱啱郭柏年咧就問咗一個問題，佢覺得咧 Lala 未回應到佢咯。咁啊，郭柏年問多一次嘅問題。 我諗我頭先嘅問題係咁樣，即係你頭先話之前我哋講講衝突係兩種唔同女性主義嘅衝突，依個唔係問題，依個學理上嘅分判啫。但我嘅問題嘅核心係咁樣，就係話如而家個女性主義者，佢面對一個女性。那個女性自主地 面對一個男性， 自主地將自己佢甘願被物化，乃至於被商品化，迎合一啲父權嘅價值。一個女性支持者會點樣回應一個女性嘅做法呢？譬如會如果你比較強調自主嘅，可能你會話咁啊，讓佢做佢喜歡做嘅事啊，咁先係真正自主嘛。定還是你會覺得你咁樣唔啱啊？你唔應該符合呢個父權嘅。但係如果你 逼人哋唔好迎合父权，会唔会变成你自己系 另一种嘅霸权咧？有人批评 系啦，咁你会点样回应？即系我嘅意思唔系你唔需要道德批判佢或者闹佢，但你最少都要做个回应噶嘛。咁会点样讲？ 我觉得如果最显浅咁样讲咧，就系例如我中意做家务嘅，你唔中意做家务嘅，咁我做晒啲家务，我哋两个有一个 consent 嘅话，呢个唔系一个问题嚟嘅。 deal 咁样样，呢个系一个最简单嘅方法，就系女性主义唔系话女人唔使做家务啦，唔使教仔啦，我哋全部都唔好袒胸露臂啦，佢唔系咁样样嘅。咁但系如果我咁样答你咧，我觉得我玩你嘅啫。即係太簡單嘅成件事，因為例如可能哲學上都有啲嘢叫 false consciousness， 即係就呢個女人其實佢係咪陷入咗一個 false consciousness 入面咧？咁但係如果當你講個 false consciousness 嘅時候，你就要對應嘅就已經唔係一個本，即係一個個人，佢係對應緊一個文化，佢係結構嚟嘅。 嘅 false consciousness 嘅意思即係話，嗰個女人之所以迎合一啲父權嘅做法咧。其实系唔清醒嘅， 不由自主， 不由自主系唔理性嘅。佢理性咗就唔会咁啦。 咁我哋就要问翻一个位啦，即系我都系唔想咁快话佢 false consciousness 嘅，即系我会再褪多后一步，我会问点解？太多嘢我哋而家未问，即系点解有啲女人佢就系中意从属于男人先？点解？ 其中一个好劳斯达式嘅答法就 系，等劳斯达嚟啊！ 佢想舐着数咯，譬如佢知道佢做一个化妆啊、长头发啊、温柔顺从男性嘅女性啦。佢就會得到男性嘅照顧咁樣。 有啲人如果有一個好高嘅高度去講咧，即係話你會覺得嗰啲順從刻意或者諗過之後順從嗰個父權或者係嗰個體制嘅人啦，即係你會覺得佢係自甘墮落啊咁嗰啲。咁但係其實好多其他嘅體制裏面其實都有咁情況，即係例如係你問咗一個人佢深思熟慮過之後，發現佢係唔需要民主嘅咁樣，都有啲咁嘅人噶嘛。或者是以前的奴隸，他是很怕自己是被那個白人的奴隸主拋棄的嘛，這些東西 是會出現的，即雖然你可以說他是即不夠進步，但是這些人是永遠都存在的，所以就是一個這麼即會同情的，我覺得是這個是需要同情的，即是說他那一下你無論你覺得他是一個受到操縱，所以是 不小心或者是他很刻意這樣變了順從咗個體制都好啦，咁我覺得呢個位係需要去作為一個批判嘅人係要諗埋嘅呢個位。 但係你落筆唔係咁嘅，你落筆對於女性主義者就一方面話佢帶住道德光環，但係跟住咧就舐盡紅利，你冇咗呢種頭先你講嘅同情心，你比較強烈地批判嘅。 哦，咁因為本身即係去到最深嗰層，梗係有啲同情嘅，但係去到個現象上邊嗱係分兩種嘅，有一種人咧佢真係本身係諗過之後係覺得。我都系冇教咁多嘢啦，我唔使咁自主嘅，我唔使咁進步嘅，我只系想即系好好咁過咗個日子就算。咁第二啲咧，有係佢又有嗰個意識喺裏面嘅，佢係知道自己咧係舐緊嗰個父權嘅紅利嘅，係有呢啲人嘅。咁但係所以係分開兩種嘅。 OK， 即係你嘅後者就係一種道德批判，覺得佢係長頭草，佢係虛偽。簡單啲講係， 即係喺男人同埋女人喺呢個體制裏面咧。如果懂玩的話，女人是會佔優的，在我的看法裏面。 Okay. 其實這個是很古典的一個對女理主義的批判。 女理主義都提過，大概是甚麼 意思？就是女人舐盡那些立父權紅利，但又要口講女性主義這樣。即例如好像請吃飯那樣就是了。即有些人就會說，啊，你的女人一方面又在我講女性主義，另外一方面男人請你吃飯的時候你又 say yes。咁样， 又或者唔请嘅话就闹佢冇风度咁样。 呢一啲我会 question 翻紧佢哋系咪所谓女性主义者先，定系佢哋可能都系有一个父权嘅影响？我唔系话我冇啊，即系可能大家活喺呢个世界，点都会多少少有咁样。咁呢个系我第一个会问佢系咪女性主义者。 其实可能你咁样讲系反政父权嘅笼罩系 系无所不在嘅，系啦。咁 即系逃离唔到佢嘅影响啦。 但第二樣嘢就係每一次我哋講到即係 false consciousness， 雖然我有啲唔係好想用呢個字，但係有啲人佢就可能話所謂唔想革命，又真係唔想有改變嘅時候，咁我哋問翻究竟係我哋唔係去指責佢咁簡單，我哋問翻究竟仲有啲咩未解得開？咁又或者可能問翻例如女人要男人請食飯呢個位，我覺得要解嘅其實唔係淨係女人，女人呢個位梗係要解啦，男人都要解翻就係點解你要請女人食飯？所謂男人被逼請女人食飯，其實唔係即係我支刀攞把槍指住你你请嘛，而是大家都是那个气氛底下，就好像男人就是啊，我要请吃饭啦。其实男人都要问自己，为什么他那一刻就不跟女人说，喂，我们 AA 制啊。 嗰度，如果你讲父权，我觉得男人其实某程度上受到这件事影响更加大 的。 男人其实在他自己那个笼、那个囚室里面的，因为你会自己觉得很没面子，是你在这件事阴帮了，那个女人是未必。 不是阴帮啦，你讲他父权那一刻不是阴帮啦。 他又要修正你。 是后来加入他啦，okay. 但是。 anyway 咧，即係總之男人睇呢樣嘢睇個規則係睇得比女人更加緊要。喺實際上邊亦都即係香港嘅女仔其實好多都話其實我冇乜所謂嘅。咁但係個男人係好堅持一定要俾。我聽嗰個 case 係講緊話佢去到糧尾啦，長期糧尾冇錢啦。咁但係佢咧係叫一個即係茶餐廳嘅粉咧，一個飯分兩個人食，都唔俾個女仔去用自己嘅錢買自己的 飯。我記得之前好似有單 case 係個女神唔肯俾個男人埋單，結果打交嘛，係嘛？我有冇記錯？ 你剝奪咗我嘅嗰個咁嘅尊嚴啊嘛！ 剝奪咗我做一個有風度男人嘅。權利咁樣， 但我想問就係、是，如果係咁樣嘅話，即係啱啱頭先我哋上一次就係提到女人嘅問題、mm-hmm. 即係 given 我哋而家仍然有呢個即係性別身份，姑不論佢係先天定後天， mm-hmm. 就係、是、咁。如果一個男士啦喺呢個咁嘅狀況底下接觸咗女性主義， mm-hmm. 你要解放嘅男士，佢係應該又點 嘅 咧？ 佢要問翻自己嘅焦慮喺邊？好簡單，佢點解咁要面？呢啲位就會去到 Judith Butler 講話，我哋有啲叫 gendered ego， 即係我哋嘅 ego 其實都已經被 gendered 咗，即係被影響咗啦。咁樣簡單啲嚟講， 但有時唔係面，有時唔係個人主觀感覺嘅喎。即係譬如如果喺咁嘅，即係譬如香港 context， 譬如有個男士假設係我咁樣，跟住我話求包養咁樣，係、嗯、啦，咁會被恥笑嘅嘛，相對。但女士雖然都會被人鬧、哦，但如果係咁樣嘅話，就係、是、男同女之間。要講被包養、嗯、你會見到男士所受的壓力咧，係會比女士更大的 其實我覺得呢啲位唔使鬥慘嘅，即係女人為求包養，你咪就係做性工作者咯。咁樣男人求包養嘅時候，你咪冇咗個男人嘅面咯。大家你見到其實唔係話鬥慘邊個比較慘啲，而家講緊嘅係兩方面都受到父權嘅系統制裁，而佢哋制裁嘅面貌其實好唔同。喺男人同女人身上 咁講，其實大家係應該追求一個男同女求包養都唔會俾人笑嘅一個社會。 咁其實呢亦都係去到。我哋點樣理解性解放啦、啊？ 咁係 好理想嘅社會。即係其實性解放唔係講話所有嘅人都要被包養，所有人都要做性工作就會叫做最解放，唔係話所有人都可以坦胸露臂出街叫最解放，即係所有人拉曬拉鏈就叫最解放。解放嘅意思係我哋要將嗰種將人分等級嘅嗰個 scale 嗰個 categorization， 佢將佢拆除。即係例如良婦同埋淫婦，我哋會將佢一個高分一個低分，我哋已經將女人俾咗分數啦，令到佢哋以後喺社會生存有一個問題。男人同樣都係俾呢個咁樣嘅評分制度所影響。 咁我想問，其實嗰個解放，即係我匿文啲咁問，其實係咪追求一個沒有誰比誰更高尚嘅社會或者世界？ 我覺得係沒有嗰個評分系統嘅社會。 我覺得具體啲講就係、是、可能，其實我哋仍然會覺得咧、有風度啊或者温柔咧，呢啲係一啲好嘅價值嚟，譬如一個。温柔嘅女人當然係一樣好嘅嘢啦，一個有風度男人當然係一好樣嘅嘢，係好嘅嘢啦。但係唔係話女人就一定要温柔，或者男人一定要有風度。我調翻轉講啊，女人都可以有風度噶嘛，男人都可以温柔噶嘛。所以我哋唔係話嗰啲價值我哋有 cancel， 而係話嗰啲價值唔應該係特定只係黐住某一啲性別咯，而係好嘅嘢咧就所有人做都係好，壞嘅所有人都做都係壞，而唔需要揀一定要話某啲性別只能夠做某啲嘢。某啲性別唔能夠做某啲嘢，我估係咁樣咯。 嗯， 所以我估仍然係可以有高尚同低下之分嘅，不過就唔會係因為你嘅性別而做決定咯。 嗯， 呢、這個同我一般即係、就是、理解嘅性解放，因為個意思好唔同嘅。即係譬如話、中國大陸解放台灣，大家都知道個解放係有啲特別嘅意思啦，係咪？ 係、嗯、啊，咁就係武力軍事、啊。 所以嗰、那個係啦，咁就係嗰、那個譬如解放呢個字，因為Lana 講就係一個女性主義點樣可以嘗試打破到嗰、那個即係、就是、性別嘅束縛，但係我啲盧斯達。其實 in a certain sense 某個意義底下咧，都支持性解放，但意思唔係咁嘅喎，即係你嗰種好似要衝破一切規限，特別係嗰啲儒家傳統思想或者基督教嘅束縛，然之後可以即係真實承認你嘅慾望。你覺得你呢一種其實同 Lana 嗰種有冇一個咁大嘅分歧啊？ 我嗰樣嘢冇咁社會性或者經濟性咧，我嗰樣嘢只係好個人嘅啫，或者覺得係個人追求嘅啫，即係。其實我是不想講太多主義，或者我一路都不會用乜嘢主義的原因、就是我。 但 是 用緊 的了、啊、 你是個女性主義者嚟噶，你認 啦。因為我覺得其實那件事是 你做乜逼人啊？做女性主義者，你啲大。 咪俾你講啊，先。 我冇所謂嘅，即係我覺得冇所謂。我即係其實追求緊嘅係你諗緊嘅嘢同你宣稱嘅一致咯。 OK， 咁所以你既然係中意有即係男，有時覺得男人咧係特比女人咧更加。羞於去講佢中意啲乜嘢 嘅感受， 嘅感受係我一講出嚟嘅時候，大家會覺得你係好係唔啱啊，係衰啊。反而女仔咧，你去講話我中意咩咩小鮮肉咧，係非常之 是非常之 OK 的，唔知點解係，但係男人咧係非常之羞於去講自己 鹹濕， 中意乜嘢，係啊，即係我係好驚， 好放， 好驚呢啲嘢，即係女人就豪放啦，係男人就係鹹濕啦， 鹹濕下賤。 我覺得係大家即係面講咩都好啦，去到最終其實都係誠實面對自己嘅慾望啊， 即係做人最緊要正直。 我覺得最 要正直 嘅。但係而家我想講嘅係你一個個人，你唔係真空於呢個社會咁樣。 即係 咁，所以你要誠實面對自己慾望嘅時候，你都要面對其實有第二啲人同你一齊喺同一個結構底下受到同樣結構壓迫咯。即係例如你講話女人係咪真係講小鮮肉就冇問題咧？咁如果我問你，咁如果係咁嘅，點解性工作而家係一個咁大嘅問題先？呢啲係啲好 practical 嘅位，即係成日啊，先大家可能係咁逼我問我性解放，你究竟要啲咩 practical 嘅一啲主張咁。咁我話香港性工作非刑事化，呢啲係咪一啲我哋要追求嘅東西呢？係， 係啊， 就係咁。 係啊，同埋你之所以會覺得羞於啟齒，即係啲男性羞於啟齒，正正就係因為你身邊嘅其他人會用一啲奇怪的目光望你，所以呢個就係父權，呢個就係社會嘅問題咯。即係如果冇人咁樣批評你嘅時候，你就唔會驚咯。 頭先個討論好得意，我覺得，即係開頭我諗住今日嘅討論咧，即係應該唇槍舌劍啊，大家有個巨大和解，是可能是香港好需要的，就是关于即是性别上去到 Lala 最后是游说即是劳斯达你都成为你其实你是女性主义者， 叫出轨啊， 你都支持性解放的。咁呢我觉得相当之有趣啊，即係但係无论点样都好，头先我哋即係对于即係女性主义嘅讨论啦，由开头佢源头历史思想，跟住去到关于性解放对女性对男性，希望大家对于女性主义有更加深刻嘅思考。今日自由有嘅傾去到呢度。